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啰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，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他被誉为中国相声界承上启下的一位关键人物，也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人物。他那清新自然、风趣幽默的相声风格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，他就是一代相声大师马季先生。各位好，欢迎搭乘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那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，要继续欢声笑语北京游，为您讲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故事。马季，您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吗？我告诉各位，马树怀，1934年出生在北京。说起马季和相声结缘，那还要感谢他的一位名字叫做吴长坤的同学。吴长坤啊，和当时在北京开办启明茶社的常家是亲戚，而启明茶社就是当时北京城听相声的绝佳去处。每天放学，这吴长坤都要到启明茶社去帮忙，他也总会叫上马季一块儿去。就这样，马季打小就开始接触相声，并且渐渐迷上了这门给人带来欢笑的艺术。马季的很多好朋友都知道他幼年在启明茶社听相声的事儿。下面呢，咱们来听一听马季的生前好友曲艺作家赵连甲给咱们说一说。 马季从小就喜欢听相声，他小时候家境很贫寒，西直户呢有个大冰窖，人家来拉冰啊，打冰块的时候啊，就拿大床打冰块，蹬出了些碎冰啊，他捡一点，拿着小篮儿，搁上拿手巾蒙上盖上，再拿这个冰壶去卖了，卖成钱到启明茶社听相声。 在启明茶社听了一段时间的相声后，马季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相声中获得快乐了，他开始用心地记起了相声段子的台词。就这样，启明茶社成了马季的第二课堂。马季曾经感叹启明茶社就是自己在相声上的启蒙老师，没有当年在启明茶社听相声的那番经历，他后来是不可能走上相声道路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马季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不得不告别了启明茶社。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，让马季自学相声的道路突然中断了？咱们先来听一段马季郭启如何说的传统相声对春联，稍后再慢慢的为您道来。 你看我这人了没有？ 怎么样？ 最喜欢对对子。 哦， 最近我在家里搜集到几副绝对。 绝对？ 绝对你懂吗？就是有上联没下联，谁也对不上来。 嗯， 这几副对太好了。 哦， 我走过多少个城市？ 嗯， 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四川、重庆，连山东省曲阜县孔圣人的老家我都去了。 干嘛去了？ 找文人大文豪，让他给我对这下联啊。

我这也十八言呢。 我听你那都三十多字了。 你数着。 哎， 肉霸大壮化辣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， 也十八个字啊。你这怎么讲？ 那年北京打仗 啊， 我正在炕上睡觉呢， 哦， 就听肉飞了个枪子儿， 吧嗒 撞墙上了，吧嗒 咣 撂我面一炮弹，咣 哗啦 防塌了，哗啦 扑腾腾 我由炕上掉下了，扑腾腾 哎呦呦 割了我腰了，哎呦呦 补补补 一疼我放仨屁， 滋滋滋 压死仨耗子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，为您讲述的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故事。话说在马季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家中没了顶梁柱，年轻的马季就必须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。1947年，马季不得不离开了北京，被送到了上海洪德织造厂做了一名学徒。在旧社会做学徒，咱们知道是非常辛苦。马季到了上海之后，每天都得被师傅呼来喝去，做着最低贱的活。然而就是这样的环境下，马季还是没有放弃对相声的热爱和追求。虽然没了启明茶社，但织造厂里的一台收音机还是给了马季继续自学相声的机会。下面呢，咱们来听一听马季先生生前自己是如何回忆的。 我初中一年级念完了，由于家境贫寒，父亲去世了，我就到了上海去学徒去了，完全离开了这环境。可是学徒的时候呢，又给我创造了这么一个条件，老板呢白天在这里上班做生意应酬事，到了晚上呢就是我们这几个徒弟在这儿看家，老板们都回去了。我待的那个叫洪德工厂，洪德工厂的发行部，这发行部里头正好有一个收音机。你想三四个徒弟晚上没事了，就有一个收音机，还不去听一听吗？上海电台当时高元军、刘宝瑞正是活跃在那些地方，经常有他们的节目。高元军虽然常快书，但是翻过来高元军要给刘宝瑞捧哏说相声，所以在这里呢又接触了一阵。 刚刚咱们听到的就是马季先生生前对他在上海学徒期间的这段回忆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马季从上海回到了北京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新华书店的营业员。那么重新回到家乡的马季又该如何继续自己的这条相声之路呢？咱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，童安格演唱的《梦开始的地方》。一小段广告之后，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稍后我再跟您慢慢聊。诸位稍后见。 浩瀚夜空，遥远的角落，我这一颗蓝蓝的心，缓缓地转动，春夏秋冬，一切好像不会更动，但就在你我不经意美好的一失落，当浮云拒绝了阳光的问候，还有多少温暖在你的心头？当星星 送来，曾离去，生生不息。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，慢慢流过岁月。人往，有些爱永不更改，在你我忘了珍惜的时候，最美好的已远走。能否能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有人说嘛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一名普普通通的新华书店营业员，是如何成为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新锐的呢？在他的艺术生涯早期，又有哪些老一辈的艺术家给予了他无私的帮助呢？各位好，欢迎继续搭乘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快乐之旅主题就是欢声笑语北京游，为您讲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故事。话说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马季回到了故乡北京，因为他文化底子还不错，就进入了当时的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。性格活泼的马